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信息吧。 虽然还是由女士来开场，但是今天呢整体的感觉男士还算可以。 对、就是比例还说得过去哈，不是一头沉哈。 对，头一位女士是1987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呢是45公斤，中共党员，小学教师，事业编制，北京户口，性格呢属于内外兼修型的，喜欢书法、唱歌、戏曲、朗诵以及爬山。我这个唱歌和戏同时喜欢的不多哈、一般爱唱歌的可能接受传统东西稍微差点、一旦迷上唱戏呢，有时候又对唱歌好像兴趣就不大了。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他喜欢的是美声，喜欢是民族呢，这不是就更近亲了一点吗？ 这家伙这太通了，美声、民族，然后包括咱们的戏曲 Peking Opera 是吧？朗诵以及爬山啊，这爱好真广泛，打羽毛球、跑步等户外体育运动也很擅长。希望对方呢年龄啊相当或者稍大一些，未婚，身体健康，三观基本一致，孝顺，脾气好，学历呢在本科或本科以上，有独立住房，工作相对稳定。有意者呢可以先加微信，微信号呢是燕子两个字的全拼 YANZI 下划线 790， YANZI 下划线 790。 一听这个燕子两个字就特别春天哈。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嘛。 哟，这是可别年年都来，咱们争取这一次咱们就成了啊！明年我们征婚的地儿您就不用来，但是可以给我们秀一秀这个婚后恩爱的场面。 对、希望您的春天早日到来啊！ 对，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朝阳女，老北京人，89年出生的，本科学历，未婚，党员，身高1米7，体重110斤，目前在外企工作。女儿性格属于内外兼有，传统家庭的独生女。本人热爱生活，孝敬长辈，踏实本分，喜欢运动、看书和旅行。对对方的要求啊，要北京城区的老北京男。北京城区的还老北京男。 老北京，对。 年龄28到33岁之间，未婚，身高是1米76以上，身材匀称，统招本科以上的学历，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性格开朗，有事业心，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条件不符呢，就不要打扰了。有意者呢请跟家长联系，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661099335 13661099335。 再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位为自己征婚的女士的信息。她呢是老北京啊，咱们以前老崇文区的人，现在已经算东城了啊。女士是86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身材匀称，专科升本的学历，在一家私企里工作。平时爱好阅读，喜欢看美剧，假期的时候呢喜欢旅行，喜欢小动物。性格呀，给自己的评价呢是不做作不矫情，外冷内热。 哟，这高冷范儿的呀。 随你是吧？ 随你。外冷内热啊。 从小生长在一个三口之家，希望男方呢也是北京人，未婚，年龄呢在82年到88年之间都可以哦，就是他接受比自己大4岁到小2岁之间都行啊。身高呢在1米72以上，身材别太胖，学历相当，有担当，诚实稳重，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最好呢能有独立住房，家庭和睦。他呀说我自己比较向往那种相敬如宾的婚姻状态。 这相敬如宾吧，也得看你怎么理解哈、有的时候就是太相敬如宾吧，反而是一种疏远，太客气了呀。两口子哪有那么客气的呀？ 哎，那 说什么都你好，谢谢，没关系。 中国古代被传颂的那个故事，人家两口子怎么叫举案齐眉啊？就媳妇儿给老公啊，这个端上一碗饭来，或者端上这个茶来，都是规规矩矩的把这个托盘啊，装着这个茶碗或者这个饭，举到跟自己齐眉的这个高度，呈上去。但是这前提是互相尊重啊，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说这种男尊女卑、好您这儿这么举着，我大大咧咧我接过来就完了，我也得是恭恭敬敬的乘着同样的姿势从您手里把这个托盘递到我的手里，这两个人是一种咱们说相敬如宾的感觉，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你锻炼锻炼。 不是行吧，反正一个人喜好哈。 啊， 好，接着说接着说 来。他说呢愿意啊给双方都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红尘十丈，愿和另一半建立一个温馨的小窝。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6679560501667956050。 6050。 嗯，不管怎么着啊，人写的挺好的， 对， 是吧？特别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和个性啊。 没错。 哎，另外我弱弱的问一句， 嗯， 我外冷吗？ 挺冷的呀，不觉得吗？你老穿的特别单薄，我觉得。那说的不是一个冷是吧？ 好吧，我们来看下面啊，是几位男士啊。 嗯， 男，1985年出生，北京海淀人，他是一名钢琴教师。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名女士是钢琴教师， 对， 音乐老师是吧？ 对， 他是专门的钢琴教师啊，同时呢也是一名钢琴调律师。 哦， 喜欢音乐，那肯定的，这是你本职工作嘛？ 对， 热爱生活，忠厚踏实。婚姻状况呢是这样啊，他领过证，但是呢没有举行过婚礼，更没有小孩。 嗯， 目前呢和父母在一起，是普通的三口之家。对对方的要求啊，尊敬父母，通情达理，有爱心，没有不良嗜好，身高在1米6以上，统招大专以上的学历，北京城六区人。联系电话呢是微信号13681517750，13681517750。反正听那口气啊，像是家长帮着写的，是吧？ 对，有点这个感觉。嗯，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36岁，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身高1米76，本科毕业，事业单位工作，没有不良嗜好，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希望能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63以上，大专学历以上，年龄呢在29到31岁之间，未婚，身材苗条，温柔孝顺，能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兴趣，能聊得来的北京女孩。如果是北京郊区周边条件好的呢，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954423853。5954423853。 下面呢是家长为儿子征婚，85年出生的，身高1米8，体重130斤，学历是大专，是计算机专业，目前啊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部门经理的工作。儿子工作优秀，稳重踏实，勤快，会过日子，想找一个北京的或者是北京郊区的姑娘，身高在1米6以上，踏实稳重大气，有同情心，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而我们呀、啊、是河北人，但是呢来北京10年了，在通州有独立住房，收入是几万元。他这个没有注明是月收入还是年收入，还是说孩子的收入还是家里的收入啊？ 对，不知道、啊、 对。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522541033，13522541033。 现在说到男孩的这个特点或者说这个优势的时候，也要强调会过日子了哈。以往一般这不都是对女性的要求吗？ 如果男生也挺会过日子的话吧、啊、我觉得日子应该能够经营得更好。 我觉得其实就是俩人呀、啊、只要价值观一致就行。因为咱们一般有时候可能觉得会过日子呢是比较精打细算型的，要一个人说特别的精打细算、另一个人呢老是大大咧咧，这日子他有时候就容易产生矛盾。俩人只要统一怎么着都行其实。 但是这会过日子看怎么过，就是你往深了说吧，他抠、啊、这抠这太也不行，他太难受。 所以咱们说就是会打算会规划，这个是好的。 嗯， 不要说这哎，对对对，过头的这种消费啊，或者说超出自己承受能力收入能力的，那也会给家庭造成负担。 对啊，这女生抠点吧我觉得情有可原，这男生太抠的话 这不行， 这太会过的话显得小气哈。 对对对、嗯、但咱们现在这说的会过日子应该不是指这个含义啊， 就是能操持家务、 哎、对对对对对，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 嗯，这位女士是1985年生人，北京户籍，婚姻状况是未婚，身高1米64，硕士学历，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想寻觅一位80后的未婚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本科或以上学历都可以，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 LLELSA 啊，就这么6个字母 LLELSA。 好，下面呢是北京女孩，84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61，体重52公斤，学历本科，未婚，是国企的一名财务。本人热爱生活，喜欢运动，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对对方的要求，年龄33到38岁之间，学历在大专以上，有稳定的工作，身高在1米7以上，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子女也可以考虑。希望对方孝敬父母，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住房。北京男士优先考虑，言外之意就是说外地条件合适的男士呢 也可以 考虑啊。 嗯， 微信号码是 29578515133，请征婚者本人直接联系啊。 嗯， 微信号码是29578515133。 下边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替女儿啊寻找一位伴侣啊。我女儿呢是北京人，1986年出生，身高1米68，乐观开朗，喜爱旅游，孝顺父母，统招大专学历，在一家私营公司里从事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希望男方呢有责任心，真心想成家，学历不限，年龄呢小1-2岁或者大3-4岁都可以。希望对方也没有婚史，有稳定工作，最好有住房，身高在1米76左右，外地的也可以考虑。嗯，母亲的电话是13611115451，13611115451。 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84年出生的，是一名财务主管，又是一名干财务的女士哈，月薪在10000左右，是专科学历，传统家庭长大的，没有感情经历。身高是1米65，体重是135斤，父母呢都是央企退休的工作人员，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呢也没多说啊，就是各方面条件相当，年龄在42岁以内。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子女的男士也是可以考虑的。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5699882776，15699882776。他特地强调了一句啊，就是女儿没有情感经历， 对， 84年出生的，今年 34岁， 哦，这里面也是蛮有信息量的哈。 对，其实呢，也得跟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包括不是说现在就是说孩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结婚没有对象着急的这些家长，包括现在孩子们可能还小还在上学阶段的这些家长们，我这个观念上，我相信其实现在很多父母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嗯， 孩子。嗯，虽然说啊，我们不要让孩子说上学阶段就去早恋啊，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学习，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比如说咱们中学阶段算早恋，大学阶段，那么咱们从校规上来讲已经没有这样的限制了啊，我们也应该鼓励孩子呢，多去学会和异性做这种正常的交往，无论是发展友谊，还是说咱们能够上升到爱情的阶段，这其实也是孩子情商啊，或者说社会沟通交流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经常是孩子已经大到已经就真的到了适婚年龄，孩子 不会和人交流， 对，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这个时候开始有点着急了。现在实际上您看，我们包括一些征婚的这些大型的这种婚恋节目里面也能够看到，完全没有感情经历的反而其实并不是一个咱们真正意义上说加分项。 对，所有的情感经历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包括他的成熟是非常关键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位男士啊。男，今年46岁，老北京人，未婚，身高是1米65，体重66公斤，大学本科学历，股份制企业部门的经理，是一名高级经济师，本人热爱生活，爱好外语，性格开朗随和，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家呢住在海淀甘家口，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8岁以下，温柔善良。因为婚后呢想要小孩，所以这一点呢请考虑清楚啊。希望对方呢真心想成家，踏实过日子，户籍不限。联系方式是微信号码18301081664，18301081664。 下边这位男士呢是1985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60公斤，挺瘦的啊。在海淀区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在编。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史，平时呢喜欢摄影、户外运动，性格很随和，有礼数，有独立住房，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寻觅到自己的伴侣。最可乐的地方出现了啊，这位男士对对方没有提任何的要求，是一个敞开的开放式的交友征婚。 好吧，有礼数就好。 哎，对对对， 老北京话哈。 联系方式呢留的微信号15601029529，15601029529。 这个有的时候啊，对于对方的要求呢还是适当的写一下， 对，写点，对， 万一就是您这真敞开了就什么都来了，可能也是给自己找麻烦吧。 对，是。 好，认识了两位男士，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几位女士啊。都是家长给女儿征婚的。这位听众说，我们是幸福的三口之家，女儿呢年满35周岁了，身高1米62，身材匀称，目前呢在金融行业工作，学历是在读研究生毕业，女儿有过很短暂的婚史，没有孩子，是党员，目前呢有房有车， 女儿性格很开朗，有点小幽默。嗯，有点小幽默啊。爱好就是喜欢看书，说每天啊甭管多晚睡觉，必须得翻翻书才能睡着。 哦。 嗯，双休的时候呢会约上几个好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吃美食啊，逛逛街什么的，休年假呢就会出去旅游。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如果是外地优秀的男士呢也是可以考虑的。来看一下要求啊，学历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如果是离异的话呢，要求没有子女，身高在1.73米以上，年龄上下可以差3岁，大3岁或小3岁都可以啊。 嗯， 工作稳定，性格呢也得开朗，身体健康，得懂得疼他，包容他，敢于担当的。 嗯， 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5611206963，15611206963。 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个家长对女儿深深的这个爱哈，一定要懂得疼她包容她，而且希望男士呢敢于担当，这个感觉就已经是让人家在对女婿提要求的这个感觉了。 对，但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也私下了解过一些哈，就通常呢就是特意强调要包容对方的家长呢， 嗯， 这个家里孩子呢可能呢都有点怎么说呢， 小脾气， 哎，小脾气，或者在某些方面呢可能比较弱一点，比如说 不会做饭，就是不会打理家务等等。当然我不是说人家姑娘就是这样 但有的时候呢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倒是可以写出来。我们现在写的都是优点，谁敢于把缺点写出来，我觉得未必不是件好事。 没错， 嗯， 有时候我们经常提到啊，两个人之间互相这个宽容啊包容啊，咱们汉语的这个措辞有时候特别重要。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绝不可以说靠容忍忍让维系下去， 就什么时候一到忍这事儿就不灵了啊。 短暂的忍可能能忍过去，但是时间长了终有爆发的一天。但如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宽容包容这一切，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可能是他的缺点，但是我接受这一点，这点不是靠忍我来扛下来的，而是我真实的知道他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关系反而能够长久，有缺点也不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对，我们之前记得也有听众写过，就很明确的说， 嗯， 我不会做饭，我也不爱做饭， 对 这个别有什么太多要求啊。 是， 还有听众写过，就是我有点丢三落四的毛病，这么多年了，估计也改不了， 改不了了。 哎， 是，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 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通州人，1989年11月生人，本科学历，在朝阳区某重点中学任教，身高1.63米，身材匀称，大气。皮肤白，性格好，想寻觅一位北京城六区，最好是朝阳、通州啊，可能是喜欢在东部地区居住啊的男士，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身高呢在1.78米左右，本科或者以上学历，年龄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和气，也是生长在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的男孩啊，希望他呢有爱心，大气一些。联系方式呢留的是母亲的电话，1521067-2402，1521067-2402。 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1年出生，未婚，身高1.65米，学历本科，在一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平时爱好摄影旅游，家里是排行老二，那上面是有哥哥或姐姐哈。 对， 对对方的要求呢，年龄是43岁以内，身高在1.73米以上。学历本科以上，热爱生活，有责任，肯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孝顺父母，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都可以接受。如果是外地条件好的男士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家长的联系方式啊，1358170-1908，1358170-1908。 再来看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还是一位女士，这也是家长啊给自己的女儿征婚。女儿呢是北京人，1981年出生，身高1.63米，未婚，本科学历，在外企工作，希望对方男士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身高呢在1.75米左右，人品好，有稳定的工作，有住房，能孝敬父母，有责任心，离异没有小孩也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妈妈联系一下，李女士，1821006-9870，1821006-987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征婚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征婚信息，我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

希望找一个善良的女孩组成家庭。 嗯， 年龄呢是85年到90年之间的。 对， 对于地域没有什么限制啊。联系方式是 QQ 号。QQ 号码是 7510-1948，QQ 号码是 7510-1948。 下面这位男士呢，同样也是河北人啊，他是河北张家口张北县人，目前呢在北京丰台区工作，不过呢家呢是住在海淀。他是1989年生人，身高1米79，体重70公斤，大专学历。12年呀就来到北京工作了，现在从事的行业呢属于快消品行业。从事的工作呢是业务方面，婚姻状况处于未婚，对于择偶的条件，希望找一个性格好点儿，脾气别太暴躁了。这个要求怎么提的那么卑微啊？感觉 对、啊、就是还不能暴躁，就别太暴躁了就行了。 可以暴躁，别太暴躁，是吧？ 现在女孩都比较暴躁吧。 他说呢，能孝顺父母，这个是必须的啊。婚姻状况呢，对于有没有婚史，他还没有要求。联系方式呢，留的是自己的电话微信同号18501989758，18501989758。 那现在这个年龄的女士们啊，就是在工作上啊都是一把好手， 对， 也是一个上升的阶段。 嗯， 有时候压力大，难免脾气暴点，是吧？ 对。 再说现在不都说女汉子吗？女汉子暴点就暴点吧，别太暴了就行了。 在单位是女强人型的，拿老公当下属训。或者呢是这个咱们说管孩子的啊，这个拿老公当孩子管着，这些可能都是会让男士有时候有点接受起来吃力的。 对，但这男士我觉得他应该是能接受的。 对， 就是能看出他脾气应该还可以， 挺好， 就别太过了就行了、 就是、 毕竟两个人虽然不至于说非得举案齐眉吧，但是有商有量，尺度把握好就可以了。 嗯，我这想起以前一个小品里头啊，男主人公说到这个，其实是跟媳妇儿吵架的过程当中说的这个话，哎呦，就这个可怜劲儿啊，就跟刚才咱们这位小伙子有点像。说什么，你这脾气一上来，又掐又咬又拧的事我都能忍，但是呢，特别的心疼。你别一急你就拿脑袋撞墙。他说这个不行，他实际上表现的全都是对妻子深深的这种爱， 说明人家心胸宽广哈。 哎，是、嗯、 好吧？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女士她明白了自己先生是这样的，就有点这个。欺负人 得寸进尺啊！ 哎，有点这样啊，就是可以小两口之间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别过，真的别过，因为对方也有压力， 对， 是吧？谁都有暴脾气的时候啊。 是， 他能够容忍你，说明他爱你，但是你也得有点节制。好像说给自己听是吗？ 来，咱们再来看看下边啊，这又是给女儿征婚的了。不过呢，不是给自己的女儿，他是给邻居家的女儿征婚。 中国好邻居啊！ 哎，今年39岁了，身高1米7，体重70多公斤。未婚，学历是中专，北京人，家住在大兴，在一家公司里做会计工作，月收入呢有6000多。这姑娘啊，正直，心地善良，特别的孝顺父母，会做家务，没有不良嗜好，爱好呢也相当的广泛。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阅历相当啊，没说学历相当，人生的阅历要相当。北京人，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并且呢正直可靠，也能够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感情专一，没有不良嗜好的北京男士。希望对方呢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都可以。有意者呢先和马先生联系，电话是15801311470，15801311470。 嗯，哎，今天的这个老师格外多哈、 嗯。 刚才是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接下来两位都是幼儿园的老师。 幼教哈。 嗯，对，女，今年29岁，未婚，88年的，身高1米6，本科学历，户籍是河南，在北京工作，目前呢在某部队幼儿园做幼儿老师。 嗯， 工作稳定，性格属于内外兼有，温婉善良。看人家就不暴躁，温婉善良，端庄稳重。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3以上，本科或以上学历，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 嗯， 有责任心，为人作风要正派，没有不良嗜好。 嗯、 本人的微信号码是10599-51403，微信号码是10599-51403，请注明帮帮团。 下边这位幼教呢，今年37岁了，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本科毕业，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5岁到42岁之间，有稳定工作，有住房，工资在6000元以上，有素质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693165862， 1369316 5862，这应该是妈妈的电话。 嗯，他们两位是前后脚发的。 嗯， 敢问你们是一个幼儿园的吗？ 商量好了哈。 北京姑娘，86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5，家在朝阳区，学历是本科，目前在银行工作，家里的是三口之家，没有负担，性格开朗大方，踏实稳重，待人真诚，平时喜欢听音乐、看电影、体育运动，也喜欢旅游。想找一位学历相当、年龄比自己大5、6岁之间的，身高在1米75以上，人品好，有稳定工作，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孝顺父母，为人坦诚，有责任心，最好有独立住房的男士。交往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联系电话是18201671368 18201671368。 下边这位女士今年32岁，是老北京啊，顺义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有稳定的工作，身高1米66，体重55公斤，性格开朗贤良大方，爱好旅游，想通过帮帮团呢找到一位性格开朗、正直善良、经济状况良好、有独立住房的本地男士，有小孩的不考虑啊。那不知道您这个是就本身说对方别有小孩，还是说自己也不想要小孩啊？ 应该是对方没有 小孩， 就离异的没有小孩的可以考虑的啊。 好，联系方式呢留的是微信号小耳朵三个字的全拼啊 XIAOERDUO， 然后呢是121314六个数字，好记， 挺好记的哈。 对，小耳朵121314。 好，接下来是三位男士，家长为儿子征婚，北京男，1978年出生，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8，体重155斤，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儿子风趣幽默，平时爱好运动，喜欢传统文化。对对方的要求，北京未婚女孩，年龄相当，本科学历，身高在1米65以上，苗条，通情达理，真心想成家。电话是13522119370 13522119370。 喜欢传统文化，其实涵盖的内容挺广的哈。 嗯，京剧， 对呀、啊， 戏曲方面也算吧。 你也可以是喜欢国学，说愿意在家拿本《论语》看的、啊，那也保不齐他喜欢打快板， 就老北京的那些曲艺什么的哈。 对呀、啊嗯，提个笼子架个鸟什么的，也都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好吧， 民俗文化嘛。嗯，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北京男士，家住在西城区，1980年出生，身高1米8，大学本科学历。稳重踏实，长相比实际年龄显小，这以往都是女士们爱用的词儿，现在男士也用在自己身上了啊。是阳光类型的男士，他说我在国有企业里工作，踏实稳定，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没有小孩。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最好是北京人，外地在北京长期工作的也可以考虑。学历呢，希望对方在大专以上，身高啊不要太矮，最好呢在1米6以上，年龄在28岁到40岁之间，性格好，两个人有共同话题，文雅大方，想早日成家的女士。其他的呢就看缘分了。联系方式呢留的是 QQ 和微信， QQ 号是21008232321008232。微信号呢是13681350588 13681350588。 本人男，老北京人，1981年出生，身高1米83，未婚，本科学历，在西城区长大，后来拆迁呢搬到了海淀区居住，从事跟电视节目有关的工作啊，那就是在电视台工作呗。父母呢是原国企的职工，目前都已经退休了。平时呢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喜欢鼓捣音响，还喜欢唱歌、爬山，还喜欢中医。 嗯， 嘿，这倒不错、啊。 爱好跨度也挺广的。 是，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是年龄比自个儿小几岁，85年以后的吧。未婚，踏实，本分，身高在1米65以上，学历本科，有眼缘聊得来的，最好是北京女士。希望本人呢跟我直接联系。微信号码是97509780 97509780。 接下来再来看几位女士的征婚信息。女，1983年生，辽宁人，未婚，专科学历，身高1米61，体重55公斤，从事的是外贸跟单工作，性格偏内向，话不多，脾气好，心细，敏感，理性。希望对方年龄在35岁到42岁之间，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可以，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米7以上，有稳定工作， 人品好，脾气好，专一，诚实，靠谱。希望呢，对方能够有意愿在一年之内啊就结婚。联系方式是微信号 GHB840122，GHB840122。 本人女，北京人，77年底出生，本科学历，有短暂婚史，没有小孩，身高1米62，体重53公斤。长相呢，他是这么评价自个儿的啊，叫做长相能够带出去见人。 这个评价有点过， 这个就是 过于谦虚了， 就是可大可小，你知道吗？ 啊， 带出去见人，长什么样其实都能 都可以带出去见人， 对对对， 就是啊， 嗯，但言外之意呢，就是说自己还应该可以的 啊， 给你带出去不会给你丢人，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性格呢开朗阳光，善解人意，从事的是市场策划的工作。文采很好，能写吗？搞策划的吗？朝九晚五，平时呢爱好瑜伽，喜欢旅行，也喜欢滑雪。哎，喜欢滑雪的女孩那胆儿都挺大的。 那是，咱单位有一同事昨天我看架着拐回来的。 是滑雪闹的吗？ 就是滑雪闹的，我都没想到这个季节他还去滑雪。 那是一种比较刺激的运动吗？ 是，是，所以如果俩人说谈恋爱有这方面共同的爱好，我觉得不仅是能有一个共同语言的问题啊，两个人互相之间也可以多帮助帮助， 切磋一下是吧？ 不是，关键是保护好对方的安全。我觉得对于初始没有经验的人，那有一个这个老手啊，咱们说在边上给保护着，自己又是这么一种咱们说恋爱关系啊，我觉得双方之间的信任度有，对于记忆的精进也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这个安全还是放在首位的啊。 对， 不知道现在这姑娘到什么级别了，是初级啊，中级雪道啊，还是高级雪道啊？ 单板空中大回环那种， 就敢把它写上来。 哎， 那都是高手是吧？ 你像我就绝不敢写我爱好滑雪，这辈子就滑过一次，从上头一路喊着快闪开，我不会啊，就冲下来了。 好吧，你看他另外一个运动是瑜伽，就瑜伽给人感觉其实是偏静的， 对， 是吧？动静相宜哈，全是信息量啊。我们继续来看啊，他的父母呢都是央企的退休工作人员，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高级技师，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言外之意就是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啊。 对， 对于对方的要求，希望男士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年龄是69年到80年之间出生的，未婚或者是离异的都可以。要求对方有责任心，如果合适的话呢，希望一年之内是可以成家的。微信号码是 rainbow， 彩虹是吧？ 对， rainbow rainbow 68380712。68380712。 下边这位女士啊，她说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71年生，婚姻状况是离异，希望寻觅一位年龄在50到53岁之间，干净整洁，幽默风趣，善良，有担当，有爱心，孝顺，有责任心的北京男士。留的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号13651335146，13651335146。 其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尤其是女士，她就骨子里多少都带点幽默的感觉。 哎，对对对， 从小这个耳濡目染嘛。 对，咱们北京人自己自称啊，就北京大妞啊，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独特的，让爱的人可能也爱到骨子里，但是接受不了的朋友呢，可能也会觉得哇，怎么这样啊？ 反正就是生活中带点小幽默啊。 对，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情趣，而且就是很多的事情可能就化险为夷了。 没错，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48岁，京籍，身高1米67，体态丰满， 杨玉环， 工商管理硕士，在国企工作，月收入呢有1万元以上，本人有独立住房，是在东南五环附近，有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本人温柔持家，孝顺父母，属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种啊。对对方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身高在1米73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下，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懂得体贴照顾的男士，其他随缘，如果不符合条件呢就不要打扰了。电话是13718090944，13718090944。人家这个要求其实写得很明确啊， 对， 如果自己真的不符合这个条件，就别去打扰人家了， 对， 因为其实本身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 也没有意义，浪费精力。 对，能够把这个征婚的信息，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对对方的要求，都写得这么清晰，其实呢，咱们就已经是在进行一个第一次的这个筛选工作了。您听的时候呢，也这个认真一点啊，觉得合适，咱们再进一步的联系。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海淀区人，59岁，身高1米66，在一个军人家庭的环境里长大，大度善良，有良好的自身修养和教育工作经历，在政府机构里工作，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因为丧偶，所以对家庭十分的渴望，自己有住房和女儿同住，本人热爱生活，心态阳光，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和自己状况接近的男士，首选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有从军经历的男士啊，希望年龄呢长我5岁之内。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号13020050811，13020050811。 本人女，今年50岁，身高1米65，离异，没有小孩，性格内外兼有，平时爱好旅游，喜欢摄影，喜欢听音乐。对于对方男士的要求呢，是北京人，接受年龄50到57岁之间，身高1米75左右，有独立住房，最好会开车。希望对方人品好，有素质，有担当，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电话是18519179278，18519179278。 贵州女士，目前在北京工作，今年55岁，身高1米6，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想寻觅一位上下不超过5岁啊，就是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北京或者北京周边的男士，有经济来源，身体健康，不酗酒，性格温和。两个人能够携手后半生就可以。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734-622-081，734-622-081。 女，今年58岁，朴实善良，会持家，热爱生活，爱运动，喜欢唱歌和旅游，这是她对于自己的评价啊。 嗯， 希望找一位有眼缘，人品好，有共同语言，无不良嗜好，最好会开车的，年龄在57到63岁之间的男士为伴。 那个希望会开车，其实这已经就是透露出咱们将来得一块儿出去玩儿、 嗯。反正一个标点符号没打。联系方式是电话啊，电话是13126536619，13126536619。 希望找一位会开车的男士的女士啊，大家注意，给耳音啊，有福了。下边这位，男，61岁。北京朝阳人，有独立住房，身高1米73，体重73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工人，退休，有驾照，没车，多合适！你看看，您那儿大概是有车，想找个司机，人这儿有照没车。 但有车的话，一般应该都会开车呀，就再找个司机、 啊 是吧？ 对对对，就有的女同志这个照虽然有，但车其实没碰过。 或者说出去玩，你一个人开，它不是累的哈？ 对对对， 俩人都有本的话。倒着开也挺好玩的哈。 嗯，要求女方年龄在58岁以下，北京户籍，城六区人，身高在1米6以上。微信电话同号13717763439，13717763439。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记忆的唱片。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